是那么

到街上有人拥抱，我听不到。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。想见你，没有你，城市在宣言每一笔，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愉。想见你，心太急，狂奔拥挤的人群里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。 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应各种华丽。 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没头发要遇见结伴的美丽，心手牵着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堆砌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最近的未来不占我或盛开，我们都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穿过繁乱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在冰与沙的时代，时代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啊。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真的。

再见面感情更深厚，别忘了曾经说过最真的朋友，一辈子都记得。 想你是你在眼前。

季节，寒冬已过，还有春天，希望永不凋谢。芳草碧连天，永远的画面。当我想念，闭上双眼，你在心里面。 是否依然茁壮，又会是